三个泥团。冬天，农民伯伯划着小船，在小河里揽河泥，把河泥揽到小船里，搬到河岸上去。河泥乌黑乌黑，是好肥料呢。中午，农民伯伯回家吃午饭了，怪极了，这滩河泥里有一个地方一拱一拱，砰，跳出个小泥团来。瞧那儿，一拱一拱，砰，又跳出个小泥团来。还有这边，一拱一拱，也跳出个，还是小泥团吗？不，是个大泥团。三个泥团，一个跳，一个蹦，一个爬，来到了一起。呀，原来第一个泥团是一只小青蛙，第二个泥团是一条小鲫鱼，第三个泥团，那个大的，是一只乌龟。乌龟一连打了三个哈欠。啊啊啊！这是怎么了？我明明睡在河底，这会儿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小青蛙说：“是呀是呀，我在河岸边的泥洞里睡得正香里，这会儿怎么上这儿来了？”小鲫鱼扇着腮儿，呼哧呼哧地直喘气， 我就在做梦里，梦见自己像鲤鱼一样甩着尾巴一跳，跳到天上去了。 睁开眼睛一看，啊，原来在这河岸上。乌龟又打哈欠了， 啊，啊，我还没睡够，我得回河底去。 小青蛙说：“ 我也没睡够，咱们快去吧。” 这功夫，小鲫鱼呼哧呼哧，气喘得更急了。 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，再不回到河底去，就要没命了。可是路那么远，我怎么也蹦不回去了。 怪可怜的。 乌龟摇摇头说：“这样吧，小鲫鱼，你蹦到我的背上来，我背着你回去。” 乌龟，乌龟，你真好，谢谢你了。 小鲫鱼一蹦，蹦到乌龟的背上。这一来，三个泥团变成两个泥团了。乌龟背着小鲫鱼在前面爬呀爬，小青蛙在后面跳呀跳。走了一段路，小青蛙叫了起来：“ 乌龟，乌龟，你慢一点，慢一点。”“ 你怎么啦？” 乌龟把脖子伸得长长的，扭过头来一看，小青蛙呆着不动了。 我， 小青蛙怪不好意思地说， 我跳不动了。 哎呀呀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 乌龟转过身子，爬到小青蛙身边说， 你也跳到我的背上来吧。 小青蛙使劲一跳，跳到乌龟的背上。这一来，两个泥团变成一个泥团了。乌龟背着小鲫鱼和小青蛙爬呀爬呀，爬到小河边，沿着河岸一滑，滑到河底去。咚咚咚，小青蛙说， 乌龟，乌龟，谢谢你。 小鲫鱼说，乌龟，乌龟，谢谢你。乌龟又打哈欠了， 啊 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等天气暖和了，咱们再一起玩吧。现在大家快睡觉去。 农民伯伯吃完午饭，又来揽和泥了。可是，刚才三个泥团的事，他没看见，一点儿也不知道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